我属于那种经常去，不能说经常去吧，就是朋友叫我会去， 然后在 KTV 包间默默睡觉的那种。 睡觉倒不至于，就是偶尔跟着唱两句。我是属于唱和声的那个部分。很难的，就是 还是男中音。 就是对，就是男中音，我倒是具体中高低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一般会做那个副歌的和者。和一曲高歌啊， 那还是比较难的。我其实吧，一开始对这个话题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其实我是前几天呢看到这么一条新闻哈，就是说在年末的时候呢，有一纸公告让 KTV 们上了热搜，同时也炸出了一大帮人，包括是我的一个集体回忆。那这个公告里呢就说，目前呢我国唯一的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要求 KTV 终端商还有经营者是下架了6000多部音乐电视作品，其中呢就包括像十年啊、 K 歌之王啊，还有像高音党们深爱的死了都要爱呀、离歌呀、泡沫呀这样的。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还蛮长出一口气的，因为一直以来 终于死了都要爱被禁了是吗？ 不是，其实是一直以来呢我都是一个 KTV 中的一个不太合群的人。因为呢我原来一直觉得唱歌这事儿呢还是自己唱着比较愉快，那跟一大堆人一起去唱就免不了要有一个秀歌喉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在那个场合我还是蛮羞涩的 啊。但到底唱的好还是不好呢？ 这个那改天咱们去唱给大家看看。 这就这个有下文了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一直播来和我们互动。如果您是在车上的话呢，可以直接选择听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家里或者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哈，点击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也会关注着您和我们的互动哈。就像刚才楚教说的，今天我们在第一时段的互动问题是，你现在还会选择去唱 KTV 吗？对吧？其实我知道这个一纸禁令出来之后，好像据说有6000首，对吧？6000首这个左右的歌曲 被赶紧盘算了一下，还好我唱的歌都是不太是陈奕迅那一波 啊，对，就是好像是偏港台的那边的。 我喜欢的歌都是蔡琴那波，所以我也不知道究竟这一轮是不是会被禁啊？ 是的，还我们还是多去看一看哈。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 KTV 这个也是一种生活中的重要的文化元素了， 没错。 尤其是在很多喜欢唱歌的人或者说喜欢热闹的人这个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 KTV 呢我们知道最早起源于日本这边哈， 没错，所以叫卡拉 OK 嘛， 对，这是一个音译。 对，没错。 由于这个日本的风俗啊，那边的这个风俗是如果说男人回家过早的话会让邻居们看不起。这个男人啊，就是当时的这个看法哈，就是说这个男人天天连个这个应酬都没有，是不是工作上不得志呀？ 对， 会有这样的奇怪的看法哈。所以说呢，早回去就会被人取笑。所以说呢，很多日本男人就会在这个下班之后啊，聚在酒吧或者茶馆，聊到很晚才回家。但你说这天天聊，谁也聊不完啊，吃不消啊，对吧？这话题没有了， 是。 所以说呢，就干脆咱们一起唱个歌。然后呢那个酒吧里啊，有的酒吧灵机一动，我就说这个给你们边喝酒啊，我们这不是都有电视机吗，给你们插上话筒啊，你们在这儿呢这个喝了2杯酒以后啊，就一展歌喉吧。 其实第一个插话筒的人没有意想到他其实做了一个可以说是21世纪一个特别伟大的发明，因为之后 KTV 传到中国之后引起的那种热潮和风靡实际上是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的。这 KTV 其实是一开始先从日本传到台湾，然后呢再从台湾传到我们大陆的。 其实我说到这我也特别好奇，好像确实我们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国外的影视作品，欧美的影视作品，或者说他们的电视剧里面，是不是好像很难看到有 KTV 的场景。 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其实 KTV 还蛮东方的一个娱乐方式。 对，是的哈。很多人啊会在这个 KTV 里面演唱这个怀旧的歌曲，很多人呢又会唱很流行的新潮的歌曲哈。每个人到 KTV 里呢唱的歌曲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哈，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个卡拉 OK 呢， 我们刚刚子昂也说了，就一开始这个 KTV 最早的出现是因为日本男人在下班之后呢，觉得要找一个去打发时间排遣的一个方式，那所以他们就要到一些酒吧里面去喝酒，然后当时有酒馆的老板为他们发明了这么样的一种娱乐方式。 是的， 但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这种 KTV 的包间呢，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那么这个包间其实也是起源于日本，而且还和日本的这个中老年人有关。那么日本呢，有一些中老年人他是怀念自己青春时的美好时光，就喜欢去演唱一些旧时的歌曲，抒发怀旧的情感。但是呢，又像我一样不太好意思吧，说在众人面前去演唱，所以呢，就为他们特地的开辟了一个自己闷声唱的一个小型的唱歌包厢。那这种形式很快在日本流行起来，传入我国呢是在1991年的事情。 是的，哎呀，来到我国之后也是可以说是很快的就风靡起来了哈。记得是在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北京就已经有100家卡拉 OK 的提供卡拉 OK 服务的这个地方了哈。到1991年就刚过了一年，发展为200家，这个是一翻番的这个数字哈。现在呢，算上这个各单位哈，各系统内对内开放的歌舞厅，北京现在共有几千家了。其实我们都知道 KTV 啊，一家跟一家有不同的风格，我想知道楚校感觉也去过不少了， 不少到我要这么说，感觉一下就会暴露年龄的一个话题、其实在我印象中，我刚来北京读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家 KTV 好像是叫美乐迪还是麦乐迪，是在魏公村，在我们学校附近，然后那个招牌是粉红色的，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他的招牌特别显眼，所以当时我们在比如说学生会活动结束之后啊，那大家可能都要约着去这个麦乐迪 KTV， 但是我好像在几年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发现已经特别的萧条了。 至少还存在， 可能是那牌子没拿下去，我也不知道啊，得再去考证一下。 对，这是楚校印象最深的一个 KTV， 是吧？ 你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现在，因为我也刚从校园走出来不久嘛，从现在的这个学生的视角，回顾学生视角来看的话，比如说现在最火的有唱吧。 唱吧是那种小型的透明的玻璃房了吧？ 不，这个、 啊，现在还有 是唱吧是一个也是一个 KTV 的品牌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纯 K 等等，这可能是现在年轻的学生们比较潮的一些地方当然了，大学附近也有很多这个小的 KTV 包括像你说的很多的现在附近的商场里这个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桶子就里面也就能将将坐下两个人。 其实我每次经过那个玻璃桶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我总觉得你在玻璃桶子里唱，其实外面的人要是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你是谁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不安全的。 这个毕竟是公众人物啊 那倒不算 我倒是不太担心外面人看到我是担心他隔音不好虽然说这个我亲身经历啊就是确实有隔音一般的然后也有隔音不错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以前在我的学校里男生宿舍旁边有一家台球厅是这样的，就是里面也有一间这样的玻璃小桶子如果说台球厅里放着这个音乐，那我是敢进去唱的因为台球厅里本来就比较吵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这个进去唱。然后后来有一次呢，就是我在里面唱完之后发现呢音乐早出来以后发现音乐早就停了然后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人们也都瞟了我一眼，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我去台球厅，然后跟老板在聊天，然后也就5分钟吧，突然进去两位姑娘也开始唱后来发现根本不隔音呢，当时厅里面没有音乐，就是很安静只有这个撞击台球的声音，然后很快就传出了他们的歌声，当时我的心情是崩溃的 你刚刚唱了什么？ 对，我不知道背景音乐是什么时候停的好可怕， 好像是一个特别值得深挖的一个话题和故事哈。不过呢，也有一条就是有新闻说是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万达的大歌星 ATV 就已经这个 KTV 就已经全面关闭了，此前在全国是有80多家门店。那同样呢，还有一个特别驰名的 KTV 品牌叫做钱柜， 对，我有印象 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钱柜在北京的第一家门店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叫做朝外钱柜，也是在那一年消失了。那这样的谢幕在全国很多的城市的 KTV 都在上演。 确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一个这个行业吧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自然的品牌的更替啊。以前呢我们可能因为我记得钱柜 KTV 最好玩的一点是它有很多的吃的，我记得是不是自助餐啊， 好像是 啊、是的，就是你可以去哦，我记得应该是的哈，就我也去过两次，在我很小的时候。 你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自助餐嘛，我脑中就顿时浮现出一个黑色的类似玻璃的台面，上面横七竖八的摆着五六个红色绿色黄色的牌子，里面盘子，然后里面依次放着妙脆角、瓜子儿、花生米，然后薯条的那样一个画面。 是的，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个菜和主食哈、啊。其实怎么说呢？现在人们可能一是吃自助餐吃的少了，我觉得有可能哈、啊，尤其是这种就是大锅菜这样的自助餐。 对， 所以说呢，可能这样的吸引力，当时觉得很新鲜，哎，唱歌顺便吃饭，以前都是先吃饭再唱歌，还是再唱歌？ 而且当时 先唱歌再吃饭，纠结。 是是是，而且我记得当时还有人就专门冲着那一顿饭去吃， 对，没错， 去唱 KTV 的。 是的，哎，所以说当时觉得很有意思啊、咱们这个朋友聚会，那喜欢唱歌的唱歌，喜欢吃饭的多吃，对吧？后来呢，可能比如说很多现在比较好的这个 KTV 啊，我们可以点菜了，把它做得更好了，更精了。还有很多的 KTV 呢，它是自己带很好吃的零食，那还有很多呢，可能就是更加的专业一些啊，它印象更好，开始主打各种各样的品牌。那这样的话，肯定多多少少就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潮流出现啊，这是肯定的。 对，那么关于这个 KTV 啊，说是在现在有这么一种没落的趋势呢，也有专家给出一些分析啊，比如说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文化特别兴盛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年轻人呢是希望有一个参与感更强的一种娱乐的场合在，那么在 KTV 中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是麦霸，然后其他人就是默默的在旁边欣赏的这样一种局面，或者说是低头各自玩自己的手机，那这个情况很常见。另外的话呢，像共同的文化已经不像当年那样的强势，每首歌能够引起大合唱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已经一去不回，那这些都可能是 KTV 会逐渐衰落的一个原因。 对，哎，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当然像这个一个人唱剩下人玩手机这样的场景我是见过的，我就觉得很尴尬啊。如果说有我的这个 KTV 局里面，如果说都是熟悉的朋友的话，我肯定会说别玩手机，我点首情歌王，咱们轮着一人唱一段，谁唱不上来谁喝酒，对吧？ 不错 啊，接受惩罚。哎，这个时候能让大家一起互动起来，我觉得，怎么说呢 ？KTV 其实作为我们一种生活的娱乐方式吧，它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互相在一起玩的时候都开心啊，千万不要呢成为了一种就是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一个模式，最好是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那首歌啊、也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那个聚会的状态，这样的话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中来啊，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还会愿意去唱 K 吗？那如果你是愿意去唱 K 的话，你会和什么样的朋友，或者说你会和同事还是和家人还是和同学一起去唱 K 啊？那么你对于这个话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进行互动。当然了，如果你家里的网络信号通畅的话呢，你可以用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动态了。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一板块也聊得差不多了，说的我都现在想去唱歌了，但是呢咱们还得回到节目当中， 没错、 还是有请楚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吧。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唱 K 的呢有三个人啊，这个麦霸我们俩勉强想要抢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麦霸的位置留给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一位和电影有关的人，那准确的来说还是在整个电影拍摄过程中可以说是核心的人物，是一位导演、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浪漫啊，叫做我的初恋情人你去哪儿了。尽管在我们上节目的前十分钟这位导演曾经试图要改变这个主题，他说今天的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这是他很多年前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啊，留了这么多悬念。那这位导演究竟是谁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青年导演何瑞博，来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何导， 瑞博， 何导，我们的这个可以看这个方向，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啊，我们所有的用户来做一个互动， 在正前方， 对，在你的正前方。何导今天穿得很隆重，我感觉是要去走红毯的这个style。 对，揪了揪毛衣领子，我紧张的揪了一下毛衣领子。我们都知道何导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导演，对吧？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我也认识几个可青年导演啊，我觉得 其中一个就是我。 哦，是这样吗？幸会幸会， 幸会幸会。 就是我觉得他们还是都有很有想法的哈。我认识的这几个都是从他们的可能初中时代、高中时代，可能不一定他们那时候就有做导演的想法，但是就是很有表达的欲望。不一定是可能用语言，也有可能是用镜头，对吧？可能用文字。那我想知道何导是怎么成为一个导演的。我在前期跟您的交流当中，您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不信，您说您一开始是想做个农民啊， 想做个农民。 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啊，你怎么着都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 哦， 你拿起手机来，当你拿起手机拍短视频的时候，你就是导演。 我感觉这是在说我山寨的啊。 没有，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民的视频时代吧。我觉得从之前的这种文字时代慢慢的走到了一个这种视频时代。 嗯， 然后说到我的话，确实是我一开始我确实是在家种了一年的地啊，就是想当一个 农民。何导家乡是哪里啊？ 河北。 河北啊，还不太远啊。 哎，对对，当时就想着说就在家种地吧，种了一年地，后来觉得实在是太，因为青春期吧，在家守着那一亩三分地，其实还是挺枯燥的。 种的是什么呀？当时 种的是麦子，然后我整整种了一季。对， 能把麦子种好也不容易啊。像我这种水稻跟麦子经常分不清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特别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拍电影，都值得敬佩。 嗯， 对，然后之后呢，慢慢的就到了这个。后来我觉得种地太枯燥了，我还是去县城里面当一个修理工吧，学汽车修理，结果呢，这个修理工的师傅呢，那时候嫌我太小，那时候十三四岁吧，十三岁好像是，个子小小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你还是太小了，不好意思，然后你还是继续回家种地， 修理工也当不了。 对，然后修理工当不了，后来就是种种的，我觉得我还是要出去的。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又回去又读书，一步一步的，对，走过来，我觉得， 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对。 后来是上了哪里？ 后来，哎呦，其实还是我觉得人有很多身份啊，有很多这个职业，我就属于是职业在不停的变化，一步一步走。我觉得可能走到这一步吧，就从那个后来去上学呢，上学完了之后就出来工作，最早又开始做室内设计师。 哦， 那时候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因为那是2002年、2003年、2001年、2002年、2003年的样子，2001年、2002年的样子，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房地产刚刚开始发展起来， 对，室内设计师，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蛮引领潮流的一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吧。 对，那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职业。 嗯， 对，但是后来做着，反正很多机缘巧合吧，我就认识了楼下的一家影视动画公司的，对，那个 老板很重要。 对，我找他修电脑，然后发现哇，他们在做的很高大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喜欢，离我表达的东西很近。然后呢，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开始跟着他们去做，去做这个叫 CG 制作啊 ，CG 制作， 对 ，CG 制作， 啊， 对，就是数码特效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国内我们算，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不算第一批，对，第一批是那个熊猫盼盼，那个动画形象， 熊猫盼盼是那个防盗门吗？对，我想起那个防盗门上有一个熊猫举着一个金牌，好像还是某一年的亚运会的一个吉祥物。 亚运会的吉祥物的那个动画。 哦，后来可能是因为那个防盗门挪用了那个吉祥物的形象，让它深入人心。 可能吧，对。还有 到底是不是挪用，我们倒是也不知道。 不知道。 对，包括那个什么央视飞的那个大金字儿啊，那个是他们是真正的第一批。 啊， 对，但我们是 PC 端，就是应该算是第一批，把它普及下来的。慢慢的去做这种就是技术研发，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CG 艺术家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然后一步一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导演这条路上来了。 可能大家对于 CG 这个还不是特别的明白啊。其实在之前我跟何导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很新鲜的领域。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条何导他制作的这个 CG 的一个短片，而且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制作的，可以说效果是特别的震撼。我们也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短片，好不好？ 对，我看这个题目叫再见稻草人。 不是，是旁边的那个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效。 精神的美妙诠释，现代体育运动与美术更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奥运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第一幅宣传画，第一支火炬，第一个吉祥物，现代奥运的每一次精彩的诞生，也都是一件件精美艺术品的问世。各种力与美的形态让体育。 好的，还是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奥林匹克美术的一个宣传片哈。 对， 确实，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从这个跑者哈看到的这个各种的场景，甚至说刚才还有做出来的这个报纸的感觉，非常的真实啊。这是我们看了一个 CG 的作品，是了解了一下何导的这个手法哈。 没关系，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可以再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怎么从室内设计师到 CG 的一个艺术家，后来又怎么样的去转向了电影这条道路。 是的，我们今天先进一段广告哈，然后在下一时段我们会跟大家接着聊。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 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收听收看今天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子昂。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楚笑。 在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 KTV 的事儿啊，同时呢，也是请出了我们的何瑞博何导演啊，来这个邀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聊电影的事情。来，何导演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何瑞博。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何导是如何成为一名导演的，或者说他这个当时的这个人生轨迹，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然后还看了一段这个 CG 的影片啊。 对，没错。 在这一时段，我们还有很多的影片呢要给大家放送哈。我们刚才呢也有这个在上一时段的时候啊，上一时段结束的时候，也有这个网友呢这个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听众的消息，说很少去 KTV， 说会跟好朋友去吧，那样可以不用太拘束，能够真正放松的玩。其实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去 KTV 啊，如果说跟不熟的人去的话，就像楚笑说的，这不好，对吧？放不开呀，这不好唱啊。 除非是像子昂这种拿得出手的啊。 我拿不出手， 拿得出手的。 我在朋友面前也不是拿得出手那种，只不过呢，我这个脸皮比较厚。 行，一定要找哪天来领教一下。领教一下。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再补充的介绍一下何导。那么何导呢，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在影视行业从业了10余年，作品屡获国内外大奖。那是在2001年起呢，以 CG 艺术家的身份从事数字特效艺术创作多年，曾经是在水晶石很著名的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工作啊。那么是参加了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国家项目的 CG 导演工作，服务于腾讯、微软还有中国商用飞机等品牌。那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给大家放了一段 CG 的这个片子，是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就是在2008年的作品。对吧？ 哎，对，2007年制作的，2008年播出的。 2007年制作。刚刚在这个我们节目间隔的时候呢，何导还是蛮谦虚，同时又非常自豪地说，这个片子是在2007年制作，我们今天已经是2018年了，就是11年前的作品，但是到今天仍然是拿得出手的。 对， 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制作还是非常的精湛的。 对，就是大家其实，所有的这种作品都是集体的艺术， 都是集体的艺术。然后这种集体的艺术呢，我觉得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吧，最后呈现的结果，我觉得十年以后、十一年以后再看它，觉得还不错，对。 我们就挺好奇，像刚刚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里面的一些特效，包括说这个掷铁饼者啊，他的这个转身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能给我们大概讲一讲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吗？ 其实这个片子是为奥运会同时举办的，还有其他的相关平行单元的，其中有一个单元叫奥林匹克美术大会，那个也同步在北京举办，然后在故宫当时是有一些展览的，然后呢，这个片子里面就涉及到大量的关于体育竞技，展现这种体育竞技的艺术之美，体育竞技的体育之美，这两个结合的这样的一场盛世吧，对，然后呢，所以说我们当时也是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这种项目，做了一些艺术抽象化的处理，对。 这个故事我比较好奇的是，它的创作过程是一开始先想象说是有那么一个故事线，就是一个奔跑的人，一个跑者，根据他的奔跑的轨迹来推进这个故事，是这样来形成的吗？ 对，是的，对，是的。 是您当时提的这个创意吗？ 是集体的，是集体的，对。 哦，那 对所有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结果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结果，其实这个我只是出头的。其实在我的背后和在我前面有很多的，前面很多领导，后面有很多很努力的艺术家们。 何导非常的谦虚啊！刚刚跟我们说，整个这个片子的制作过程大概是40天的一个周期。来完成它。我记得我之前看到过一篇关于这个 CG 的文章，好像是说进入这一行它的时间成本非常的巨大啊，就是你要先学美术，然后之后你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实操才能真正的进入这一行，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批这个 PC， 就是普通的咱们普通家用电脑普及以后才算这个随着它的普及开始应用它的这样的一批，可以叫 CG 艺术家吧，对，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做这个的。其实最早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教程，全部都是英文软件，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这种技术啊都是自己研究，对，然后你又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对艺术的理解吧，然后才能慢慢的去摸索。其实这个摸索的过程啊，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对。对，其实真正难的是那个摸索的过程。对， 这个摸索的过程，我记得您说您一开始是先是做一个这个想做室内的，想做一个修理工没做成，然后后来是去做了一个室内的设计师，后来是在楼下因为一个特别牛的邻居啊在做这么一个东西，您看到了，所以特别受触动。当时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是他做的一个 CG 的动画吗？ 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就是当时我去那儿，我的电脑坏掉了，那时候我在一家装饰公司上班。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吧，然后呢，我电脑坏掉之后呢，我发现楼下有一家公司呢，他们有好多电脑，然后我就想他们一定会修电脑，所以我就下楼去找他们，我说你们，结果推门进去之后呢，进门看到他们正在放一动画片，一只小蚂蚁怎么样的和这个，怎么样的和一群蚂蚁之间的故事吧，蚂蚁雄兵，对，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蚂蚁雄兵，我问他们，我说这是你们做的吗？他们没说话对，我以为是他们做的，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个挺有意思，我要跟你们混啊，我就不要再去做室内设计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最前沿的东西啊，我要学这个，对，当时我就对转过来的，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的踏入了这一行啊。 是的，我感觉怎么说呢，也挺幸运的，我要跟你们混，好，那你就跟我们混吧也很顺利的入伙了是吧？ 也付出很大代价的，其实，对， 是要学习的， 对，就是从零开始吧，因为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教程，也没有那么多的技术分享。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其实在你看，在2000年初一直到2006年、2007年前后吧，那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在还没有说知识付费啊什么的，就比如说我今天我研发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新技术啊，我运用了某一个小插件，或者我写了某一个那个脚本语言，然后我马上我就分享到我的论坛里面去，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大家去共享，然后大家去我愿意免费的去告诉每一个人说啊，这样做就是最好的，这种技术是最好的，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享， 对，比较坦诚啊，当时还没有这么多的壁垒。 其实对，其实互联网一开始是很 还是比较 很共享， 对，很共享，很开放，很善良的。 是的，其实说回到电影这个事儿哈，因为今天我们还是要多聊聊电影。就像刚才这个网友跟我们说的，我们听众跟我们说的，他对 KTV 的看法一样，说觉得跟朋友去啊才舒服。很多人的这个去看电影的时候呢，也是图一个舒服啊，就是喜欢去跟朋友去看，或者说呢情侣去看啊，一个人去看呢就觉得好孤单，好孤独哈。我不知道这个何导。因为现在何导在做电影，对吧？那在成为一个导演之前看电影的这个感觉，和成为导演之后看电影的感觉一样吗？ 对，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很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看电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就像是你吃饭，我觉得可以理解成吃饭。你吃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一个感觉，但是当你成为厨子的时候，你去吃那盘菜的时候， 再也没法好好吃， 对，你就再也没法好好吃饭了。你永远会觉得说，哎，他这一层这个味精放早了啊，他的这个盐放多了啊，糖其实可以稍微哎差一点点啊，总是有很多挑剔的东西在里面吧。 对，其实那您觉得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对于电影来说吧，如果是让您给他一个定义，您觉得最合适的一个词语是什么呢？ 电影是什么？哎呦，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觉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啊。我觉得，电影对于 你意味着什么？ 电影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其实在我刚开始进入到电影行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觉得电影是我的全部。我记得有一次做那个访谈的时候吧，那时候是入围了好多电影节，我有一个项目啊，进了很多电影节的创投，然后呢是一个新闻栏目，他们问我说。就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子昂问我的这个问题，说你觉得电影是什么？结果我一出来一下，整个人就懵了啊！我觉得瞬间好多情绪涌上来，我就说啊，电影是我的初恋啊！然后，结果他跟我走散了，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我在那儿眼泪哭得哇哇的，后面他们也哭得哇哇的，但是其实那段还是被剪掉了，因为不可能，那毕竟是一个新闻栏目嘛，对。所以也挺尴尬的，也蛮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对，但是其实走到今天来看的话，我觉得电影其实是我的一种工作吧，电影只是我的一个不能叫谋生的手段，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就像每天就是你们来到直播间，然后你们来跟大家一块聊天，然后就像是作家回到家里面给自己写字儿啊，写一些字儿给读者去分享，我觉得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它就是更像是一个就是你表达自己的一个渠道和对，大概就这样吧。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说这个节目主题叫我的初恋情人你去哪儿了啊，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比较百感交集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来以它来作为标题。但我听刚刚何导的叙述，我感觉今天这个初恋情人已经扶正了，就是已经变成了这个妻子的这么一个感受，就是柴米油盐粗茶淡饭，但是它是你日常生活中特别不可缺少的一个陪伴，一个重要的一环，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潜移默化的一个部分。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对，其实有点像是这样。对，就是就像是说什么呢，你除了会干这个，你别的还会干什么呢？就可能这个干起来最顺手，那我就做这个就好了。对，其实也比较简单，比较，对，我也没觉得电影有多高大上啊，多怎么样，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我的一份工作吧。 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大家，我相信此时此刻呢，无论是我们的听众也好，我们的观众也好，还有我们的用户网友朋友们也好，都非常期待能够看到何导的片子。因为我们一直介绍说何导是一个电影导演，刚刚是给大家看了一个他在做电影导演之前作为 CG 的一个艺术总监啊，作为 CG 的艺术创作者的很多的一个作品。那么呢，何导是在2009年开始，应该是算正式的，以一部片子叫做《嘎撒往事》啊，以它作为一个标志点吧，是开始逐渐的进入电影这一行。但是呢，他告诉我说，在此前他的一部处女作，其实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在读书的时候，一部可以说是艳惊四座的一个片子，叫做《鸽子之歌》。那今天我们也带来了这样一部片子，这个片子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视听体验。那我们接下来也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部《鸽子之歌》，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鸽子之歌》。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片子镜头上来以后是一个天桥，对吧？上来以后哦，然后现在出了这个字幕。我们主要是看看这何导啊，这是学生何导学生的时代的一个作品是吗？ 对，这是我的一个毕业作业。对 哦，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跟我同年在两年前毕业的，他的毕业作品我也看了。 哎， 嗯，也是很觉得很有意思啊、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些片子并不一定是那种就是大师手法啊什么的，这个大特效什么的，嗯、都是实打实的拿这个摄像机拍出来的。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还是很有想法的。 对， 嗯，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生作业时代的东西啊，或者说，其实我们青年的一些创作者的，其实想法很多的。尤其是在学生时代吧，其实有天马行空种种的想法啊，对，然后一般点子都比较新奇。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片子介绍哈，就是楚笑在这个片子后面打了一个介绍说处女座，我想何导是不是会把自己学生时代的真正的这个处女座给我们拿出来看一看啊？看来何导还是诚意满满， 很诚意很诚意。其实现在大家在看我们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疑惑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一开头出现了一个撬锁的画面，让我们在猜想说这个男孩子的这个职业应该是一个小偷，那他进入到了一个女生的家里啊，然后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这个更换光碟呀、啊，在这个女孩子的家里面躺着呀、啊，好像是在自己家一样，都让我们在猜想这个接下来的走向会是到什么地方。 对、嗯、而且看到很多细节的刻画是准备好好的讲一个故事的。哎，我特别好奇何导现在这个片子还能在网上看到吗？ 应该还可以，对，可以看得到的。 嗯，那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因为这个是一个没有台词讲的一个故事，对吧？我看反正这时间计时全场有15分钟呢啊，就是我们看看何导啊如何是用15分钟没有台词只用画面啊来给我们讲好一个故事。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鸽子之歌啊。 我们也可以往后，哎，到这地方女主角出现了。 是的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是回到直播间当中啊、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这个还是能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镜头语言啊，都是不需要很多的这个台词去刻画去描述的啊。 何导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的后续吧。哎，他进入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他拿走了一幅画之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闯入者的故事，就是一个陌生的小青年，无业游民啊，然后他会去闯到他去闯很多家，然后其中这是其中一个家，然后闯到这个女孩家里面来了以后呢，他发现这个女孩的照片很有意思，他发现这个女孩的光碟很有意思，他就把他的这女孩喜欢的和他喜欢的东西据为己有，拿回去之后呢，你发现就是那个光碟啊，那光碟是坏的。他后来给这女孩换了一个新的，换了一个新的又给她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呢，就在这一个房间里面，这个女孩发现，哎，回来以后发现这光碟怎么就变成新的了，变成新的了，能听了，然后听起来，然后呢，其实这男孩也是为他自己啊，这一个房间里面就变成什么呢？白天这女孩去上班，然后男孩过来，晚上的时候女孩回来，然后男孩就离开，其实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他俩从来没有见面，一直到最后某一个时刻，他俩终于见着了，对。 我比较关心最后这一个时刻是在哪儿见着，是在家门外呢，还是被逮个正着？ 有好几次被逮个正着，然后等到 好几次被逮个正着， 对，但是在最后一次的时候是在他们家，就是整个这个戏就没有离开他那个屋子。对，就最后呢是被发现，发现之后的话，这个女孩就都明白了，因为家里面的东西每天都在被收拾得很干净，每天你的被子在被叠得很好，然后 田螺姑娘现代版， 对，我也想到了田螺先生 、田螺先生，对对，所以说就其实两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读同一本书，然后听同一首音乐啊，大家都在一块儿，但是其实彼此心照不宣，一直到最后俩人终于见着了，其实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品，我把它理解成一个小品。 见着之后呢， 这个片子就戛然而止了。 对，那女孩追出门外，然后就结束了。 哦，追出门外。 对，更具体的，我觉得大家没事可以搜一搜，看一看。 对， 我已经准备回去好好看一看了。 一个挺留白的，而且这个名字叫做《鸽子之歌》，为什么这么命名呢？ 因为那首光碟里面的 哦，光碟的音乐是。 对对对对对，是一个爱情的吧。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啊，歌名翻译过来就叫《鸽子之歌》。 哦，《鸽子之歌》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 是一首老情歌啊。 哦，老情歌。 当然了，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找到。 对对对。 而且还是看大家搜索了。其实刚才何导也说了，这是他的毕业作品，对吧？就是他的这个在大学深造之后。他的所得所想吧，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肯定是先有想法再上大学，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那何导，您是应该是先对电影有了想法，然后呢去选择去深造。那么，进入到这个学校当中啊，真的开始上课了，成为一个学生了啊，去学这个电影。我们就说大学的第一节电影课，可能不一定是第一节啊，是真正的开始学这个电影之后，您觉得跟您想象的是一回事吗？因为很多人上了大学以后发现，啊，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上大学之前看这个专业的这个名字，是这样的哈，学了以后发现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对您来说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可能其他的导演会回答的比较好一点，因为什么呢？我可能走的路确实是不太一样。我十几岁我就开始出来，先出来工作。因为我大学我学的是艺术设计，就是装潢设计应该是算叫，然后但是我大学又上了，只上了一年，我觉得大学不是很有意思，我又出来工作。我工作了差不多有六七年之后。对，我又回到大学。对，也就是说，其实在我回去去决定去学电影啊，去电影学院去进修去学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是的， 对，就是包括就是可能，第一节课也好，就是他，我觉得反正这些学到的这些东西吧，其实之前也都有自己自学啊，温习到，所以我觉得都在预料之中的吧。所有的事情都在预料之中的，对。 没有什么，似乎一切都是很按照预想的发生了。 对，可以这样说吧。 那如果要是说你整个学电影的过程，或者说你进入到这条路上的整个过程，像是一部电影的话，你为它的高潮是在什么地方？还没有出现，还有更多的高潮。目前为止，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情节的转折点发生在哪儿？ 你是说我和电影的关系吗？还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刚开始是最好的吧。 刚开始是最好的。 对， 多好呀。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嘛。 对，其实我有一瞬间，其实我在做电影之前，包括我学电影之前啊，就是有一个时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瞬间，其实我做了那么久的，你想跟影像有关的，跟后期剪辑有关的，跟特效有关的东西，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故事是什么。但是有一瞬间，我忽然间我明白了，就故事是什么。哇，原来电影是这样，就是可以那种就是，拍案而起的啊，很兴奋，就是有那么一刻，就是那时候，你是在深圳，然后呢，我跟我的两个好朋友。因为天气很热，我描述一下画面，就天气很热，大家又很熟，所以说大家就都穿得比较随意啊，就坐在地上喝啤酒。 我已经在设想着三个人穿着背心裤衩的画面了。 对，然后呢，被这个隔壁邻居投诉啊，说你们三个老爷们儿是不是在干嘛？其实我们在看电影，对，我们在看那个毕业生。对，然后呢，有一瞬间就忽然间我发现，哇，原来电影是这样的，它的每一个镜头都在叙事的，原来看戏是你和观众之间去做捉迷藏的游戏，就是半遮半掩，一步一步往下走，是一个猜谜游戏，是一个互动游戏，是一个剧烈的这种，其实是一个心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好神奇。好神奇， 突然有一束光从天空上照下来，启示了你的那种感觉，得到了某种灵感。 我觉得就像是你一个普通人，可能你忽然之间你学会了某一种手艺，或者你明白了某种东西啊，学会了一个新道理， 那种感觉。 对，就像小孩子忽然间学会了说话。对， 所以你当时一拍大腿而起，然后跟你的两个兄弟说，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电影了，是吗？ 对，所以我们三个那天喝了好多酒，那天就是因为我们很兴奋，那一晚上都没睡，我们一直在聊，就是聊那个毕业生的那部戏啊，好莱坞的戏。 毕业生里面的每一个镜头，他的走位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他的剧情为什么这样走，就你发现这个里面有很有故事的，还蛮有意思。 后来这两位朋友都成为了中国特别牛的摄影师和编剧，是吗？我顺着这个故事往下理一个电影的情节。 对，所以现实和电影还是有差别的。电影往往是会把这个东家的事儿和西家的事儿最后扯到某一个人身上。对，如果是戏的话，可能他们都在一个人身上。现实中不是的， 东家就是东家，西家就是西家。 是的，对，是的。 确实，这个电影和生活呢，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哈。但是我相信，还是保持一个，虽然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是鲜衣怒马的少年，对吧？不可能永远是当时那个血脉喷张的，每一个毛孔都感觉散发着灵感的这个小机灵哈。但是呢，我相信对于生活的热情，永远是不能磨灭的。 是。说到这里呢，我们其实还想给大家看一部很小的一个作品啊，是何导的一部片子。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子昂也说了，说何导一开始其实是想做一个农民的。那这部片子其实跟田地、跟乡村、跟乡间的很多的都有联系，是一部跟稻草人有关的一个电影啊。这部片子的画面非常的美，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部小片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叫《再见稻草人》哈。 以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照顾奶奶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地雷到了就交给他好了。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等稻子头歪下来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好的，还是先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就是我们这个片子，由于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马上就要先进广告了，所以说呢， 对，先休息一下， 我们也是先会休息一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片子啊，就是讲了一个，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父亲跟孩子告别，然后呢，这确实是发生在农田里的故事哈，同时呢，留了一个稻草人。感觉像立了一个 flag， 这个但是这个稻草人感觉是一个守护者的一个姿态哈，一直伫立在田里，已经是对这个故事很期待了。我们呢这一时段还是先进一下广告，下一时段还有很多更多的精彩的问题，有请何导来为我们解答。 没错，待会儿见。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大家来到青年说。 周六好，我是主持人楚笑，欢迎大家。 今天呢是12月15号星期六哈，又到了我们的喜欢的周末。今天天气虽然还是比较冷，但是气温呢最高温度在冰点以上，而且呢又是一个大晴天，还是适宜大家去户外出行以及活动的。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讨论的也是一个很浪漫的话题啊，是跟电影有关的。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最后是落在了一部小片儿上，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做《再见稻草人》啊，可能很多朋友看的觉得还是蛮意犹未尽的，所以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再给大家看一点这个影片的片段。那同时也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青年导演何瑞博。何导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是何瑞博。 对，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片子也是何导的作品哈。同时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首先收听呢是，如果您现在在车上或者手边有收音机的话，可以选择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因为我们要放很多的图片和视频嘛，还是要看的话呢，可以在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如果说在这个月初大家流量不差钱的话，也可以不连 WiFi 哈，更流畅。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进去里面有一个直播间，就可以 左下角有一个按钮。 是的，可以点击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那我们也是刚才啊看了这个再见稻草人，看到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父亲跟孩子告别，说以后呢照顾家里奶奶的重任交给你，照顾这个家里稻田的或者说这个田地的重任交给稻草人。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就走了啊，然后具体去哪儿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现在这个孩子和稻草人的故事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工地上好吧？哎，我跟你说啊，这小宝的爸好长时间没给家里来电话了，我也联系不上他。哎，我麻烦你帮我带个话，问问他什么时候回家，我想他了啊。什么？啊？ 抱歉。稻草人，你知道我爸爸去哪了吗？熟呢，等爸爸回来再收吧。 再不收，粮食都被麻雀给糟蹋完了。这样吧，稻草人不用看庄稼了，咱把他带回家好不？ 知道啊，你还回来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他就这样走了，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再见。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我们呢刚才也是看完了这个微电影哈，序幕呢就来不这个最后结尾字幕就来不及看了哈。讲了是一个，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哈，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哈，想法应该是一个还少不经事、懵懂无知的一个孩子经历死亡的一个事情，一个事件，对吧？他在以一个童年的视角去看待死亡的一个过程啊，是这个意思吗？何导？ 可以这样理解吧。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告别，就是告别自己的童年吧，就是面对自己成长的这种阵痛，然后在某一个时刻去，你不得不去跟他告别，就像告别他那个戏里面他的父亲一样，告别他父亲变成的那个稻草人一样。 其实到中段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他父亲因为是去世了啊，会有一个保护他的故事，但是后来想，其实这么讲一个故事也其实是真正的真实。 对，其实我你这么一说，我也有一个设想，就是他的这个父亲，首先我先默默的心疼了一下这个演员，就是在出场一分钟之后就没有再没有出现过，后来就以一张黑白照片的方式啊再次的这个出现在影片中啊。那么其实在中间我在设想说，这个稻草人跟这个小男孩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是从父亲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会觉得稻草人应该是一个保护小男孩的一个形象，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中间小男孩出去为他撑伞，然后他整体的过程中稻草人好像并没有说是起到一个父亲的职能，在冥冥之中在护佑着他，但这个整个关系是小男孩在保护稻草人，同时希望说他的父亲能够回来，那包括说那些小孩欺负他然后把这个眼睛拿走，这个眼睛好像是棒棒糖吧，类似的，有两个眼睛，一个绿的一个紫色的 玻璃球，像橡胶球吧，应该是 啊，橡胶球。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也是在保护稻草人，就感觉这个稻草人从头到尾都特别软弱。 因为稻草人确实是挺弱，没有办法去保护小朋友。 对， 我是没有办法相信， 太灵异了。 对，我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稻草人，他哪怕他父亲变成了稻草人，他也没有那么多能量和力量去保护一个孩子。我觉得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挺深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看待你创作的里面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啊，这里边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对， 这个故事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其实我还蛮好奇的。 对，这个片子拍了多久啊？也是像之前的，因为这个片子要比那个，虽然说这是真人拍的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也要经过一番精密的筹划呢？ 都是真人拍的啊，对啊，你说那个一开始那个 啊，跟 CG 不一样， 对对，跟那个也对，那个也有一部分是真人拍的，对，其实这个的话拍了差不多有三天吧， 三天的时间， 对， 三天的时间从零到一是吗？ 差不多，对， 为什么如此的快速？ 为什么？ 对，因为这是一个那个短片的，算是一个电影短片的一个锦标赛吧，对， 锦标赛什么样的比赛？ 是一个专门针对于咱们年轻人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一起来玩，然后呢他会给你提供一部分的费用啊，提供一部分的场地啊，提供一部分的资源，对，来做一些事儿。 那它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呢？既然说比赛，我们想知道这个比的是给你的是哪些要求，要你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呢？ 周期内必须得拍完，对，就是一个周期内必须得拍完。就是比如说三天之内，对，我那是三天之内必须得拍完，就是过12点以后是不可以的。 是命题作文还是自选动作呢？ 其实是命题作文， 命题作文， 有点命题作文，对。 哦，那当时命的题是什么呢？ 当时是给了我几个大纲让我来挑，然后给了我几个小说让我来挑。我觉得这个稻草人其实还挺离我挺近的，又不是我不是本色 重麦， 本色是一个重麦的奴隶嘛， 总见过。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熟悉。对，我觉得这个离我近一点，那我就讲他吧。对，然后我是把这个稻草人这个元素拎出来了，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小孩和他父亲的这条线拎出来了，其他本来还有他母亲，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进城以后的故事，那个我就做了一些删减吧。 是根据几个 既有的一个小说，然后来完成一个影片的创作，是吗？ 对，是一个短篇小说。对。 那等于你拿到的所有的素材或者给你的要求，只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一个本子或者一个基础。那所有的这些演员，包括其实我觉得其中那个小男孩演得特别的好，他们都是就地找到的吗？ 其实既然是比赛，尤其是我觉得今天在既然在这儿啊，有一个发声的机会，我挺想表达一下，就其实我们正在成长的这种我这样的青年导演啊，其实挺难的。其实有很多点你不得不去面对它，就像是那个那会儿咱们放的那个《鸽子之歌》，那是学校毕业作业，他就给了你有限的预算啊。我那片子我拍下来，我两个同事演的。对，然后我自己拿了个5D 啊，朋友帮忙一块儿，就我自己也能拍，我也能剪，我能做后期，我能把这片子做下来，缺特效我自己能做，对，就全下来花了1000多块钱，对，其中吃饭花了800，对， 真正小成本。 对，然后这个片子的话，对，它也有它的限制吧，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就你只能去我觉得可能下一个阶段也一样啊，也还是会面对可能资本对你的这种要求啊，市场对你的要求啊，或者是种种的，我觉得可能青年人再往前走的路就是这样，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迎接挑战，去有一个妥协，有一个在一个夹缝里面去找种种的可能性。对， 但我觉得这个比赛啊，现在从我们旁人的角度听起来看上去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们这个各种导演齐聚一堂，然后突然给你们几个题目去挑吧，然后去挑选自己的队员，有点像电影剧情一样啊，去挑选自己的这个队员，然后去创造出一番这个作品来啊。也许以后会有这样的真人秀吧。 对，其实我觉得 记录3天的生活， 能把这个拍下来，其实是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们其实都很想了解，说比如说你只有那么一个本子，就拿着几张 A4 纸，我们想象一下，然后之后你要想我要去哪儿拍呀，然后我去哪儿找演员呀，这演员还得符合我的要求啊，那后期我再怎么做呀，包括说要找到特别气味相投的或者说审美相投的摄像，包括后期的声音，整个电影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产品，它给你的是一种综合的感受，你哪一个环节都需要去找人，所以我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很挑战的很刺激的一个过程。3天之内我没有办法想象，3天你睡觉了吗？ 还是睡了有 一个小时的， 有几个小时吧， 这样太不人道了。确实很辛苦啊，我觉得想要拍好或者做好一个事情吧，都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这是肯定的哈。但是我们现在看来，这个片子也是让我们看着觉得很有意思。3天之内拍出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已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已经是。 我们觉得已经是给我印象也蛮深，挺震撼的一部片子。 就是比较有诚意吧。其实你看我这次带过来的片子，我没觉得他们有多成熟啊，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比较真实吧，比较代表不同阶段的我的一些想法，包括我的一些思路，一些可能性。我觉得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性，尤其是咱们青年说这样的栏目啊，我就觉得作为青年人是有无数种可能性的。 是的， 代表不同阶段。哎，我想顺这个问一下，那从《鸽子之歌》到这个《再见稻草人》，这又是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接着之前的说吧，从农民开始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走到电影这条路，就发现那天我发现我懂了电影啊，之后呢，我就想我还是要去做这个事情的啊，这个比我去做那个影视动画特效比那个要有意思，哎，我要做这个有意思，去讲故事，去表达，对。然后呢，我那时候就那是零几年啊，2006年吧，对，我就什么都不要了。其实本来我在深圳一家公司，算是做高管吧，收入还不错啊。然后呢，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一个人来到北京，对，然后去找可能性啊。找种种的可能性，然后之后呢，就拍的大家看到的这几个片子，其实就是我一些成熟的和不太成型的啊，其实还有一些不是很成型的东西啊，就是陆陆续续的在尝试吧。就是，既然说你要走这条路，那你就去试99条失败的可能啊，总有一条也许是适合你的。对，所以说就做了一系列的一大堆的短片，包括《鸽子之歌》啊，包括什么《嘎桑往事》啊，包括这个《再见稻草人》啊，好多好多啊，还有什么《世界尽头》啊，一大堆。然后好的一点呢，就是我做的这些短片呢，陆陆续续也老回学校去放过几次，然后呢也入围过一些大电影节、小电影节，国内的、国外的吧，因为刚好赶上这个微电影热。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就走到了今天。对， 嗯，《嘎撒往事》这部片子其实是我看到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啊，它是荣获了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中国特别奖，还有首届大学生微电影节最佳影片，以及第一届金海峡微电影节最佳编剧等荣誉啊。那这部片子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片子吗？ 其实对，就是在拍完《鸽子之歌》之后吧，但是拍完《鸽子之歌》的时候，几个戏里面的老师都挺高兴的，说这孩子可以，你不要老拍广告了啊，你拍点故事。 那你还拍过广告？ 对，我之前一直在做广告嘛，说你就做点故事吧。对，然后之后呢，第二年吧，好像我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剧本，我拿了一个学校的什么金字奖还是什么，对，然后呢，我那时候那个戏是一个长篇的一个电影啊，但是后来没找到钱，没找到钱呢，我整个人挺郁闷的，就。去了云南去休假，然后我自己带了一点零花钱，然后既然在那儿待着无聊，我就想那咱做点事儿吧，对，就做了那个《嘎撒往事》。 嗯， 对，然后做完之后的话，确实是当时，子昂好像是传媒大学毕业的啊，对，当时是在就是在传媒大学吧，那个就是电影学院和传媒大学一块儿啊，还有很多就第一届吧，就很热闹啊。就是当时那次拿了那个业界的一个竞赛单元，还不是学生竞赛单元的那个最高奖，算是一个，对对，反正还挺高兴的。我主要是我觉得能拿那个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吧。之后陆陆续续 你看人家休假期间不经意间啊， 是这个属于就是当时没有说我一定要拍出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我要去拿这个片子去冲击什么奖项，就是觉得我该拍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是这样吗？ 对，就像是，我觉得人应该是这样的吧。就是比如说，我想说话，我可能就会多说几句；， 对， 比如说我想要写字，我就多写一些；，对，想要唱歌，可能我唱两句。对， 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时只道是寻常 啊。确实，这两句诗接的，好像形容的还比较贴切哈。对这个片子，当然了，我们这一时段还这个时间啊。没法支撑我们去看完这个《嘎撒往事》， 没关系，我们留下悬念。 对，我们下一时段啊，我们呢一会儿呢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时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获奖无数的片子是怎么样的哈。我们先来进一段歌曲，然后接下来是一段广告。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

你先给做点了。 嗯，我忘了画画。 嗯，你给谁肚子交的白石啊？ 现在能看到，这是他在来偷偷的喂这个小狗啊，因为村里人有迷信，说这个母狗生独子，家里要走背字儿，对吧？所以说让他把这个狗扔了， 但是他没有扔， 没扔了，就是偷偷喂这个狗。时间原因，咱们不能把它全看完，咱们看后面发生了什么。嗯， 哎呀，小林给倒了倒一都把个后背去拉开。 还在喂啊。 多少岁走了那么重？ 我舍得你，你我一次谢，舍得麻痹这一次麻盖子，一次麻盖子，舍得麻痹这了。这舌头磨碎这一次磨捏这磨捏这个这磨碎这都没了没这你这你扯这你吐这气。 嗯，到最后这个狗去哪儿了？ 嗯，我刚才这一跳啊，怪我跳的有点狠， 这一跳突然 跳到了结局， 最后这个死了一个人，然后狗不知道去哪儿了， 对，直接就撒花了是吧？ 这个是最后我们前半段的故事都看到了、嗯、啊，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呢？ 嗯，其实你看前半段是一个建制，就是小孩不得不把这个狗丢掉，然后他在那个荒洲上就那个小岛上养起来，养起来之后呢，他发现他家的狗老是不见了。当他找到他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一块骨头，新鲜的骨头，到底是谁在这儿放了骨头？他就去沿着这个线索去查了，然后他发现什么呢？在集市上呢，有一个叫桂把子的一个叫花子，然后在那儿被一群人，因为桂把子偷骨头，被一群人揍，然后他就跟过来，他发现桂把子其实在暗中偷东西，偷这个骨头来喂这条狗。然后小孩呢把这个龟把子赶走了，说以后你不许你再来，这是我的狗是吧，你凭什么喂它啊？赶走之后呢，这个在一个雨夜啊，没过多久就在一个雨夜啊，然后山洪从上面下来以后呢，这个他连夜去找他的狗，他发现那个山洪太大了，基本上就那个把那个小岛给淹了。淹了之后就那就没办法，很失落嘛，很失落，但结果发现那个大水过后啊，他的狗还在那个岛上，拿绳子捆起来了， 没冲走， 没冲走，对，到底是谁留下绳子呢？ 其实等到后来发现，就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发现大家都在聊一个龟巴子的事儿，说莫名其妙跑到水边淹死了。哎，这一瞬间他忽然间明白了，哦。 啊，就是我们刚才跳到的那个大家围在一起哈、 所以、那个、 就跑到水边去了。 对，那个人是那个龟巴子是吧，就是死者、对吧， 对 啊、 是一个很平常，但是呢依旧哈、我觉得是秉承了这个河岛的一个特点，真实。 嗯，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元素一脉相承，就是一个小男孩。 嗯， 你很喜欢用小男孩啊。 哎呀，这个确实比较复杂，因为我觉得我首先我自己就是个小男孩儿，虽然是青年啊，青年正在往中年走啊，但是心里面还是一个小孩吧，就挺简单、挺单纯的，可能他是我很重要的一面。对， 嗯，是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呢？ 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 嗯，你之前说电影它可能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它可能是一种表达，你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心中或者说涌动的一个情感，你最想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很复杂，我其实到现在拍完了它，我也没理出来为什么我。 其实这个确实有点困难，就是很有可能，因为这我觉得是何导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是因为有了想法才拍， 想呈现这么一个故事。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有点，就是很多作家看了自己的这个阅读题之后都答不出来，对吧？ 对，就像是什么呢？如果我想明白这个问题，可能我就不用拍了。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怎么构想出这个故事的呢？我觉得艺术虽然高于生活，肯定要来源于生活。比如说何导是养过狗吗？还是童年的时候有过怎样的这个自己的经历？是怎么样去想出这些电影的故事的呢？ 嗯，其实这个是根据陶永灿陶老师，一个儿童作家，然后呢，他的小说一个短篇小说叫《荒洲》，然后改编的。然后那时候这是我很小的时候读的一篇文章吧，就是自己不太顺的时候回到老家，然后我家有一箱的书，然后我就翻着看。我翻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哎呀，还是挺好。这过去好多年了，20年了，再翻它还是挺好。要不我就拍一个这个吧？对，毕竟我从小养狗。对， 嗯，是这样啊。 对， 所以说还是能看出来，故事当中很多东西还是需要生活中的灵感的，无论是从生活经历当中，还是从阅读的经历当中。 嗯，是。其实很多的，像刚刚说啊，这个其实这个片子是创作于在云南的一个休假期间。那包括说看到这个电影的一个。它的基础或者说原型是你小时候读过的一个故事，那所以我感觉很多的这个灵感它的孕育是一个自然而然自然天成的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一个导演心里有故事非常的重要。看了这个这么多的作品之后，其实我也有点好奇哈，因为最近呢有不少的这个大片都上映了哈，之前我们在第一时段就聊过，说这个做了导演之后再看电影可能就是看山不是山了，对吧？那何导最近有没有走进电影院看看这些商业大片呢？ 其实一直都在看，我基本上保持这十多年吧，基本上保持每周，差不多有看个3部到5部的一个量吧，量还挺大的。 那会看这些，就是比如说啊，我们说最近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DC 系列的《海王》。再往前，今年早些时候漫威系列的复仇者联盟3，对吧，这都是掀起了这个年轻人观影的这个大热潮。 对， 话题也是很多。 是的， 他们都觉得哎呀好看过瘾。那您看这些也会有这样的平常的感觉吗？ 对啊，挺好看的。挺过瘾的。 对， 对，那挺有意思的。那您之前也是拍广告的哈，就是拍过广告。 对， 很赚钱，对吧？ 还好。 谦虚了。就是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会觉得这些很多的所谓的爆米花电影商业电影，您会觉得啊他们艺术手法不够好，或者说叙事受到了限制等等，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这个涉及到就是你表达给谁看，就是你作为一个，就像你画一幅画，你画的这幅画是给谁看的？你炒一盘菜，你这个菜是做大众口味的，还是你只是做一个私家小厨，只给几个好朋友啊，还是说你只是在自己家自己吃，这都是不一样的。对，其实我个人我对好莱坞的电影的话，我挺喜欢的，并且我学到的东西，尤其是这两年吧，就是还是比较偏好莱坞叙事的，就三幕剧的标准结构啊，其实就是好莱坞的整个的一个剧作法，一个剧作结构。对，但是说实话，这些特效片呢，它有的时候为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口味啊，你想一个大众化的东西，它一定是没有特点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有些地方他不得不去做出一些牺牲和妥协，同时在某一方面又要不得不去强化，比如说去视觉强化。对 对，是这样的。 应该会给人很多的刺激，或者说是因为适合大众娱乐嘛。我在想，我们今天在开头的时候其实提出这个 KTV 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在谈到这里的时候，冥冥之中好像有某一种关联，就是说大家一个共同去娱乐的，用于娱乐的一个目的的电影，用于亲朋好友一同去观影的电影，和用于一个人他进行自省或者说他进行欣赏的电影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各花各所好吧，我是觉得，对， 是这样的哈。说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这个最近的商业片哈，我有点好奇，其实我本来想，哎呀，说实话，惭愧，我本来想的是把这个放在前两个问题的，让听众们来跟咱们这个导演核对一下咱们的世界观哈。就是很好奇，虽然说这个问题很俗气了，可能有很多人问过您了哈。比如说，如果说就是因为您看过的电影肯定是应该是比我们多很多的。因为保持一个一周3到5部的量，我们是保持不了的，我没有这个习惯。那如果说一个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导演和电影的名字，您比较喜欢的有吗？ 这个就像是说什么呢，你问一个厨子说你最喜欢吃 鱼香肉丝还是宫保鸡丁啊，我都不喜欢。 对，这个那妈妈做的菜永远是最好的，你这个我觉得很难回答，确实是很多不同的导演确实都很棒。这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觉得艺术创作其实就像是每个人是一只蚂蚁，你在纸上爬，每个人在往不同的方向走啊，每条路都很精彩。我不觉得这些片子和片子之间有什么优秀或者说很差啊怎么样，只要你足够的把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你的受众是很清楚的，它就够了。 对，是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导演的日常是怎样的？ 对，其实这个日常，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要细化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拍的时候和闲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一年365天真的像上班一样啊。今天我们都每一天都有一个班要做哈，每天都有一个电影要拍，肯定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有拍的时候比较忙啊，闲下来可能会比较闲。忙的时候是什么样？闲的时候是什么样？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叫我，我觉得叫导演这个称呼其实只适用于片场，在我的生活里面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你坐到那个位置上了，就是大家全组要开工，那你只能这样去做，那是你的一份工作，一份职业，但是也没有那么多戏去拍啊，所以说，基本上大多数时候，可能2年到3年可能会磨那么一个项目，那大多数时候其实都在等。再去找投资，再去慢慢的磨剧本，再去慢慢的去改剧本，漫长的改剧本，对，然后剩下的时间其实除了做剧本之外，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家带娃。对， 好，今天的女听众们可以关掉直播。 没有，今天的女听众们听了之后，默默的又增加了一份敬意啊！一个导演同时的一个双重身份，可能现在占据你生活中时间更多的一个部分是奶爸的这个身份啊。 对，所以我的第一职业其实是奶爸 啊，第一职业是奶爸，一个被导演耽误了的奶爸。 都可以吧，其实也。对，也可以那么说，都可以。 不 重要。 我有一个问题，您现在计划中，如果说我没有说，像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青年导演的这个生存之路，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去奋斗啊，需要去找投资啊，有很多需要去协调的部分。那如果说所有的这些预算都没有考虑，就是你完全是你可以自由调动的资源，你想拍什么，你想表达什么就去表达什么。那有没有你计划中你最想要拍的一部电影？ 其实有好多啊，有好多想要做的项目。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对，为什么呢？ 所以他就要假设嘛。 对，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你做任何，因为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啊，它是一个妥协的艺术，甚至于说你必须要照顾到观众的需求。你必须要照顾到这个老板们的，老板要把钱收回成本的，你也同时也要照顾到自己的这个艺术表达，你只能在种种的这个三者之间去找你 斡旋， 对，找你自己的那种可能性，当然最好是三方都能够照顾得到，对， 就是感觉是寻找三个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点，然后当那个时机到了的时候， 正好是有什么适合的就把它去做推进。 对，我觉得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踏踏实实走路的人。昨天楚潇问我说你怎么定位你自己啊，我说我就是一个踏踏实实走路的人，低头走路。你说你最想做什么，其实还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性吧，啊，还有很多戏要拍呢， 嗯， 啊，比如说什么一直磨了六七年的那个《云端之上》那个戏， 云端之上啊，什么样的一部戏？ 是一个也同样的是一个小孩子。你看那么多，之前咱们看了那么多这个、 那么多小男孩， 小男孩其实 这也是一个小男孩 都在为那个项目在做准备啊，之前就是漫长的准备，然后漫长的改剧本，然后入围电影节，然后之后入围创投，开会，找投资，再改剧本，对，周而复始七年了吧，到现在 哦，七年的一个筹备过程，在准备一部电影是吧？ 对，是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简单的讲的话，就是一个小孩和一个痞子叔叔啊，跟着一个痞子叔叔去寻找他丢失的一只小羊啊，他心目中的他的好朋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和这个偷羊贼团伙去斗智斗勇啊，这个叔叔呢有双重身份啊，一边是这个小朋友的好朋友，一边呢又是偷羊贼团伙有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对，这一路上从这个草原一直追到了这个小孩和这个叔叔啊，就是斗智斗勇的过程里面呢，这个一路上从草原牧区一直追到了城市，然后到最后呢有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啊，获得了一次成长吧。对，一个魔幻史诗，比较魔幻现实的那么一个故事吧。 嗯，好像讲到现在，我发现比较贯穿、一以贯中的几个元素，都是有一个小男孩，然后还有一个大叔的一个形象，要么就是他的父亲的这个形象，要么就是一个他的这个年长的一个叔叔辈的一个，好像是男人的世界更多一些，在你的这个片子中，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对，其实，我最近做的这一堆东西，就是你往回倒啊，因为你写东西也好，就是拍东西也好，拍出来的和没拍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好，其实都是往自己身上看的。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其实还是要想一想的。尤其是这两年，就是我做这些，其实是来自于我很纠结于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当时我儿子快出生了。对，还在他妈妈肚子里面。那时候为什么我说七年，就很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然后我就有很多思考吧，很多困惑。然后我可能会通过拍片子，通过写剧本来去尝试去理解它，尝试去重新去解构它，然后把我解决的问题和我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它抛出来，然后让大家去看去想吧。对， 这个过程挺好的。整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人他的这个艺术创作过程也是和他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在不停的发生缠绕啊，纠缠呢，包括他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历经七年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中发生很多很重要的变化。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何导现在的人生之路一个历程的一个小节，或者说他走到这个阶段的所感所悟。其实我相信在未来，我觉得还有大家还可以继续期待哈。当这个时间的这个线条继续往前推进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很多新的这个角度、新的作品来带给大家哈。今天也确实感谢何导，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电影的讲解， 对，非常丰富的， 是的， 让我们特别的享受的一期节目。 是的。那今天的青年说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就到了。那我们呢，马上的节目也就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何导，也感谢楚潇，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和我们的互动。 对，感谢大家的关注。 是的，今天的青年说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再见。 各位再见。 下一时段还有更多的青年台的精彩节目，欢迎大家。 下一阶段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是的，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锁定青年频道，再见。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